系啦，呢样嘢系冇人讲嘅。 O K， 系啦，咁我哋都 唔系，但系你都睇翻佢而家嗰个剧情啦。虽然而家都觉得系峰回路转啦，觉得根本就未知，即系未到最后一刻都未知结局系点啦。喂，你唔觉得佢系 psychologically well prepared 嘅咩？佢相对林郑嚟讲吓，即系回应翻我上一次嘅讲法就系、是、咧，林郑似乎到今日都未入局咁嘅、哦。你连去社联一个嘅论坛。啲公公婆婆你都預咗㗎啦，係咪？你唔係第一日做官㗎嘛，喺門口請願，你竟然匿咗喺間房度半個鐘頭不知所措，除非你係好 desperate， 都唔單止係嗰樣嘢嘅問題，你先會係唔知點樣做啊。而啲公關又唔知做乜嘅， 唔係即係咁講啦。 同呢個胡鬚仔有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對比。 簡單一句說話，即係其實佢根本上就唔 ready 做特首，甚至乎咧都可能係一個大龍鳳嚟嘅，係嘛？即係佢根本上佢從來都唔 ready 真係做特首嘅。 喂，甚至乎你話嗰個飯局裏邊嗰個人亦都講，嗰位國情專家講嘛，佢話林鄭月娥係 100% 唔會做特首嘛，我拗曬頭喎。 咩分析咧？應該咁講，我哋同某位國情專家食飯，佢係引述某一位國情專家咁講。 啱啱啱啱啱， 正確咁講。 不過我都覺得係咪啊？咁樣醒你香港人？咁啊喂，指我哋之前咧啲利好分析、哦， 咁呢个咧就会令到阿明嗰啲就好得戚啦，即系 关佢咩事啊？ 都话佢一定会当选做特首啦，系嘛？所以我低温啊，即系咁样讲，你唔好做盲目薯粉有冇错咧？咁样样， 我不嬲都唔系盲目薯粉啦，我不嬲都系有弹书嘅，我不嬲都认为我哋应该要争取多啲嘅，同埋你要谂下，曾俊华另外一样嘢奇怪嘅就系。佢如果系要全靠泛民主派嘅话，佢一路拖咗好耐好耐，佢先至肯就23条同埋831嗰啲问题里边咧，系有少少嘅让步。嗱，当然你话佢都系一个头脑清醒嘅人，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小圈子选举，我立晒你嗰320几票咧，都冇用嘅，系咪？ 只够赢啊， 只系赢下掌声嘅啫，系嘛？大家觉得，唉，我连个胆，我而家出嚟集会咩？大哥，我最重要系咩呢？你一定要俾位嗰啲所谓嘅浅蓝嘅人，嗰啲所谓嘅建制派嘅人，佢系投得落手先噶嘛？ 嗯， 即系你完全唔可以挨咗落泛民嗰边做你泛民代言人噶嘛？千祈唔好啊，大佬。 咩反而咧？ 你几时系我政党嘅人啊，大佬？几时我争取过喺民主运动里面即系出过汗出过 反而咧，你见到去到后期咧，叶柳咧比佢仲更加激，系嘛？ 因为嗰个系即系后屘已经系弱势乱投啊。 唔系啊，阿叶柳嗰啲系即系已经系即系佢本身就唔系嘅，本身即系谂住赢嘅时候咧就佢。政纲嗰啲完全系讨好中央嘅，但系去到而家就真系唔系啦。嗱，佢而家真系在乎香港人点谂啦，系嘛？喂，中央唔 Q 理佢啦，即系学阿边个话斋，当佢烂鞋咁样掉啦，即系 你咪再谂埋佢。而家讲紧冇咁建制嘅嗰条路， 咪所以佢只系有按部就班，有部署，甚至乎好快咁融入角色嘅人。嗱，你嗰个时候谂。嗱，而家唯一我仍然維持我嘅觀點，就係一個變數係在於胡官啊嘛。係，我再重申我嘅論點， 少少啦。 胡官嘅危險係在於咩咧？ 係 原本你喺個民意調查裏邊，而家已經反映到出嚟嘅 解咗民望。 如果係一對一嘅時候， 係 你係贏接近20%，甚至乎係超過20%。但如果有胡官喺度嘅時候咧，喺個民調裏邊，起碼介你6%到10%。咁即系话你伤佢胡官同埋呢个曾俊唔系胡官攞咗10之后咧，林郑同埋曾俊华咧系伤佢系相对近啲 6-8咯。 如果我哋仍然相信老共系要付出好大嘅代价，揾一个宁愿揾一个低民望嘅人喺小圈子里边能够赢嘅话，其实系最核突噶嘛。我唯一觉得胡官系有呢个问题噶，第二就系。佢完全冇后顾之忧噶嘛，我都话佢啦，佢都白球片噶嘛，屌，佢180票一票都嚟唔到建制，你赢条毛咩？咁你出不如我出啦，大哥，点解系你咧？ 唔系咁啊，杰哥有个讲法嘅，即系阿郭少，唔系郭少杰啊，系梁家杰，梁家杰就话，即系其实咧。

係咪咁樣揸入去啦，咁你知道夾喺中間嘛，咁咪捉捉佢啦，臨到六個箱嘅時候屌點車呀嗰張紙物咁樣我笨呀、啊、因為當即係細路仔唔成阿招將大哥你真係當大家傻仔嚟㗎，喂我啲話曬都係香港嘅有錢佬嚟㗎，點解咁傻呀、啊、 今次 有錢佬有一樣嘢最叻，我都有時估到你嘅心態就係、是、如果你越乖仔呢反而你俾佢食滑嚟， 嗯， 翻嚟有时乖有时唔乖咧，佢都要继续偷你。呢样嘢系噶，点解啲女人会中意坏孩子咁解啫嘛？屌， 唔系你 你做兵咧就好大镬噶啦， 你见到咧， 食滑你， 你 女人我意思系， 如果你系站喺呢个地产霸权嗰度谂咧，你见到近年啊，或者系近日咧，即系共产党喺香港嘅投地嘅状况啊。其实好得人惊嘅，根本上咧就系以本伤人。 嗯， 喂，你谂下你鸭脷洲啊，你投到啊，做乜捻嘢啊？你净系投，你净系买地已经买，即系你个面包嘅成本，唔系你净系面粉嘅成本成万几个万蚊。喂，你点样维皮啊？根本上就系以本伤人，系揸干你嗰啲本地嘅即系华商华资啊嘛。即系你根本上你系好难做啊。你系咪即系嗱就中咗以前阿连真嘅讲法啦？其实是是要取代你成班嘅本地富豪嘛，系嘛？ 咪所以佢今次共产党，尤其是中联办系统或者系梁振英个成个嘅利益团伙咧， 嗯， 今次咁紧张，所谓冲击紧佢既得利益咧，其实我而家系打呢样嘢嘅啫。喺呢样嘢同成个香港即系长远嘅民主运动嚟讲咧，系不无二致嘅。喺我的角度嚟讲，我喺3月26号，我先打赢呢一仗先。我再同你讲其他数嘛，左交系唔明呢样嘢啊嘛，屌你镬镬都搬晒成台自己啲要求出嚟，希望喺3月26号可以解决，屌啫！ 唔系我 你解决一个矛盾埋一个矛盾，我捧咗嗰条友上去，屌我去拉翻你落嚟。 唔系我哋低温都讲咗啦， 低 温都讲咗啦，特首选举唔系一个生死战，而系一个游击战，系嘛？即系从来都系咁样嘅。 你偷到佢计。你梗系偷佢计先， 咪系咯？ 你有得截佢个铺户，我鸡都我都食住先啦、 嗯。 你仲喺度做牌啊，大哥？用麻雀嘅讲法就系、 是嗯，但系因为西环系当生死战咁样打，你见到佢系点样走去帮林郑去沽 票？但系你唔好睇低佢，佢喺咁样嘅努力里边咧，佢攞579，仲有啲的系部队系未出、嗯。我唯一分析佢嗰样嘢就系咧，佢唔想高开低收啫、 嗯。 即系你攞650。到时你 turnout 是500的，上面要问责的时候你怎么搞的，即使你够601都好，明明拿够700你最后都602谨慎，即是说你答应你那些人是假的。嗱，我是老闆，我习惯会这样问的。那几十票去哪里？去了哪里啊？喂，你不是抹杀人的吗？逐个解释，这样是吗？逐个系统解释，你抹哪几票？你17啊嘛，走几票？你话帮我听，咪老细咁问你啦，丢上头。所以佢点解有啲的系部队最后冇出咁解？但系佢都预估系会走嘅，我估。 唔系佢， 我收到两个，除咗田北俊话嗰100之外咧，仲有李嘉诚啦。 唔系田北俊，咪即系李嘉诚啦嘛？ 唔系啊， 两样嘢嚟噶。 啲人话系两嚿嘢嚟噶。 咁大镬。 因為所以你点解见到胡须仔而家笑容满面，好风骚，好松容咁去参加呢个选举工程噶？你反而见到林郑系急急震啊！而你跟住另外一边见到中联办又讲签文，又要影相。 个原因系在于田北俊佢哋有一半嘅人就走咗去提名啊曾俊华，另外一半嘅人走咗去提名林郑噶嘛。到时但系佢归队究竟投边个，我哋系唔知嘅。 仲有呢一条数系要诚意嘅，本来投10票系林郑，而家翻呢一个就系来回廿飞噶啦。 呢个系 相距系 零和游戏嘛，零和游戏嘛，好简单。 所以点解我哋最后尾嗰一两日咁紧张？即系胡冠，好在而家大家都醒觉咋。喂，真系会出事噶！本来送到埋嚟俾你食噶啦，大佬已经差唔多系鸡糊，你就食住先啦。屌你咩？即系打几圈都未开壶，我而家用麻雀嗰啲术语，屌你师奶会明啊，大佬、 嗯！ 你几圈都未食过壶，我哋民主派啊，屌你老尾真系 系啊！ 屌你乜几圈未食过壶？ 你系绝地都反击唔到，你都 DQ 啦， 住先啦，唔好再做呢个混一色商人啦、啊，大哥！

喂，不如得阿黎講得上嚟同佢傾下偈啦，不如。 唔係，不過咧就佢係公民黨啦，咁啊，阿梁家傑都係公民黨啦，都屌柒咗佢噶啦，佢 屌柒咗佢 嘅，係啊，佢就話佢啲係歪論嚟嘅，咁啊，即係主席呢個時候應該係 黨魁， 係咁你黨魁咁呢個時候係應該嚇，即 係發揮作用啦， 發揮作用噶嘛，其實係，咁 唔係，但係佢有影響㗎，對一啲人。唔知係真原則定假原則嘅人呢係有影響嘅。 嗯。 假原則嘅人借呢個位置走投咗胡官。係咪起碼夜晚瞓覺佢覺得自己係瞓得着嘅。其實佢背後有其他嘅 agenda。 OK。 有咩出奇呀、 啊、喂好啦呢次時間差唔多轉頭返嚟。 好。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。呢度係 HKPeanut.com。我係譚文豪。